人，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陆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我们今天说到国产剧的深夜食堂，显而易见的是令人喷饭的大量的植入广告。有人讽刺这个剧呢应该让这个汪涵来表演。我们看见黄磊拿出品牌罐子，刻意的说一句：“刚好进了点老坛酸菜。”打开盖子，隆重的介绍：“老坛酸菜线面，一幕幕都是教科书版的手法演绎呀。” 你说你别爱情想太多，我也懂你是那么的难过，欢迎加入失恋过和过，用心都叫为男人而活，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，那么又会保留你什么？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神的柔弱，坚持又会被说成冷漠。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说到那个卖帮女吃完泡面还得三番两次的要喝苹果酒，因为我国外的朋友都爱喝这个，这广告简直太 low 了吧。观众毫不客气地批评道：只为圈钱没良心的作品，导演的功底太肤浅，还在拿20年前的台湾偶像剧生搬硬套来骗我们吗？这样赚钱良心不会痛吗？ 爱的心情没有余地，满天是星星，说星星，爱的眼睛，照亮爱的天气，爱的天气晴空万里，恰和你。 奖励你，每一星星如烟随心牵动我的心，晴朗天气加班心情，我们是维他命，恋爱情绪秘密风情，快打走情绪吧，爱很自信。走得到远方，

悲伤，不顾民族热爱的远方，一本创造课的灵堂，这种生就有的沧桑。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迁徙的潮涨，是歌声悠扬，那只唱调时代传唱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形容是落下的夕阳。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天老马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老马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老马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老马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 的深夜食堂呢，它的气质是非常内敛的，有故事也不会轻易的倒落，而黄磊版的人物却个个是不甘于平凡，挤眉弄眼，用力过度。这种尴尬剧据说是有40集，每集呢长达45分钟，花了90分钟讲酸菜方便面三姐妹的一场闹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有耐心看得下去。 云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笔下了走海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在哪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可日出，你牵着我刷过了雾，叫我看星就在黑夜的尽处，

我们说到黄老板黄磊啊，他演的这个深夜食堂，其实呢他是一个舞台，就像大饭店、火车站以及咖啡馆，或者呢就像安倍月郎自己所说的，像街头小店，形形色色的旅人呢走到里面就会有他想要的然后再离去。而我觉得深夜食堂呢像一座岛屿，有着某种乌托邦的想象以及封闭的自给自足。 在每个深夜直到明天，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，安安的生活咄咄逼人的脸，却不给人休息喘气的空间。当很多话语都不去漩涡，慢慢将爱湮灭，舍不得逃却又迷失的感觉。你习惯用眼泪抹掉的脸，合同变成个说个话的眷恋，碎的相框，心里的碎片，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。我开始用麻木模糊焦点，好比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，怀念很想拥抱，却为何渐行渐远。回想着那年坚持相恋，被反对是苦，爱却甘甜，闪亮光晒干彼此泪眼，什么时候深情呼唤着我愿。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，沟通变成个说个话的眷恋，砸碎的相框，心里的碎片，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。